1.248， 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79美元，卖出1754.45美元。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东南约70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9.7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冬季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随着圆规横过南海北部和逐渐增强，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稍后为本港带来狂风暴雨、狂风骤雨，本地的风势亦会增强。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日初时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掠过，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达到烈风程度，广泛地区亦都可能有暴雨和狂风。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的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54和53公里，最高阵风的分别是每小时81、66和6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达到烈风，渐转多云，稍后风势增强，在狂风骤雨，最高的气温约为28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7%，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路，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敌人的攻势断绝了解放军的补给，究竟他们可以有什么方法去渡过这个难关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作曲家白辽士形容色侍风时而庄严，时而梦幻， 低音单簧管可以奏出深沉悲壮的音调， 两者在管弦乐团之中又担当些什么角色呢？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光辉岁月， 10月13日星期三早上11点10分，主持侯伟新、袁子佩，还有长者低音单簧管手马标佩、色侍风手范成林，为大家介绍东华三院 E 大调合奏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咁啊好有装备地啊！我哋大家心里边都系谂住迎接紧呢一个圆规，佢点都会嚟到噶啦。到底系几时嚟咧？大家咧都喺度守候住啊！咁啊，寻日咧就系、是、去超级市场买嘢嘅时候咧，哦，真系人头涌涌。我谂大家喺啲即系社交网都有传一啲嘅图片啦，啊，好多嘅超市嗰啲架咧都空空如也，啊，真系打到嚟咁样样，大家都好有准备地去上订货。其实咧就而家都好方便，超市通常咧都系会召开嘅，除非或者你所住嘅地点系行去买嘢嘅时候，一段嘅露天就一定要买定啦。如果你根本系唔需要系经过露天而都可以去 shopping 啦，所谓呢个放假嘅时候咧，都会系周围都有嘢买啊，有嘢食啊，咁你就唔需要去买定一啲货。其实香港人咧真系好勤力嘅，任何时间连打风啊、落雨嘅时候咧，都系一样系个心情都系要翻工。虽然系话唔系好愿意翻噶啦，但系当你要打嗰份工，话系乜嘢情况之下都要翻嘅时候咧，就一早咧都有晒心理准备。所以喺香港住咧，其实咧都非常之方便啊。不过话方便，有啲人可能都系唉懒出街啦，所以咧都要一早买定晒啲嘢摆喺屋企。三号强风信号，5:11，而家气温系24度。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帘内，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景竟至迷人，可惜不如我。最美好回放现实中 廉卷西风方依期。早晨啊，时间五点搭三啊，今日咧就系10月12号，农历系9月初7，星期二嘅清晨，大家都好有心理准备嚟迎接呢个叫做圆规嘅风格度啊。咁啊，现时咧就3号强风信号啊。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普遍是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早维持。随着圆规横过南海北部和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稍后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圆规会是在明日初时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掠过。本港部分地区的风力可能会达烈风程度，广泛地区亦都可能有暴雨和狂风。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会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亦都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的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在过去的1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54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66和65公里。至于今日的天气预测咧，系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达到烈风，渐转多云，稍后风势会增强，有狂风骤雨吓，晏啲就出现呢个情况吓，所以你都要带把遮。虽然话遮都可能，哎呀，到时成把遮反晒，咁但系你都要带啊。雨褛又唔系一定常有啊嘛吓，而家真系好少系有人着雨褛，以前都会好多类似干湿褛嗰啲咁样吓。咁记住嚟有呢个狂风骤雨，最高温度大概28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有狂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系有骤雨啊！而家24度，相对湿度67%啊！ 又见那朵云投到天的心坎，愿我此时能变。吹风飘去，默然记住了方向，高飞到天边像白云。让我再追寻，寻到温馨的爱心。遇到冷风时，仍然暖纷纷。曾经想过，为何我仲记得你？好比那风。是牵引，风筝每天闪进我梦里，使我印象更加深。往事已经轻轻过去，心里永留恨，但我永不忘。一颗真心，但你似朵云，未为善显紧，无尽的欢笑仍然记在我心间，心坎里留下烙印。闪进我梦里，使我印象更加深。往事已经轻轻过去，心里永留恨。但我永不忘，扶过一颗真心。 心，但你似朵云，以为渐显近，无尽的欢笑仍然记在我心间，心坎里留下烙印。 陈秀文的《风筝》，现在有多少人放风筝了？这些玩意可能都不是太多了。以前小孩的时候就会多一些，不过我都是看人放，就自己不懂放的。就知道当你去到高空的时候，风筝有可能跟人就戒一戒的线，戒断了。也都不懂得去控制住那些，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旁边看着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去玩这样。但如果就整个情景是哇去到满天都是纸妖的时候呢，风筝的时候呢都有见过，在电台的时候呢都曾经是举办过一个活动呢，就大家去一个地方，一个空旷的地方，就是那处是可以放风筝。见到人的风筝呢有些特别的设计呢，就很漂亮的彩色啊，一些纸条啊这样等等。当然呢风筝呢在一个天气好的情况之下，有风的时候呢就是顺住来去放风筝好啲，就不是在现在呢这个打风落雨的时候，就千祈不要做这样 的活动啊。咁啊，头先都讲啦，系三号强风信号系一路挂起咗，都会有一段时间嘅维持嘅。呢、这个热带气旋圆规咧，会喺未来嘅一两日咧，系横过南海北部啊，受其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咧就系会增强，有大雨同埋有狂风啊。随住圆规远离广东沿岸，接近周末的时候，该区的天气会稍为好转。预料另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为华南带来干燥和稍凉的天气。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 头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怕也绝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通常咧打风嘅时候咧，都会播啲风嘅歌曲啊。咁呢一首咧都系必听噶啦，几时都啱听啊！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系挂起嘅，验证生效啊！ 他知道什么？他很信任我。恋以后跟我叹奈何，别怪他，他知道什么。他竟以为感染我，为他淌了泪，实际我哭我。情愿他偷笑我爱哭的水瓶座，只怕他无聊疑问更多。谁要他知得太多？谁要他担心太多？明明是个可怜人，竟可怜人，谁要分担他痛楚？谁要他知得太多？烦恼最近为何多？就怕暗恋的情人同情人，结果难为他爱我。 听景是陈晓东，歌曲名字叫做《水瓶座》。现在气温24度。 他知道什么？他比我难过。知我在跟你知不可，别怨他，他知道什么。他倒过来安慰我，为他的故事做听众抚摸。情愿他偷笑我爱哭的水瓶座，他眼中我影是耳朵。谁要他知得太多？谁要他担心太多？明明是个可怜人，竟可怜人，神要分担他痛楚。谁要他知得太多？烦恼最近为何多？就怕暗恋的 正样结果，无人为他爱我，就怕暗恋的情人喜欢同情人，结果仍不肯。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圆规将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在明日初时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掠过。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达到烈风程度，广泛地区亦可能有暴雨和狂风。政府將於本星期四起在機場地面運輸候車室新增一間社區檢測中心，市民可以經網上預約有關檢測中心的服務。機場社區檢測中心本星期四上午八點起投入服務，位置鄰近一號客運大樓和機場巴士站，方便機場員工前往進行檢測，以配合頻密的檢測規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肯尼亚外长奥马莫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支持肯尼亚承担好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职责。王毅说，中肯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正当权益。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不久将在塞内加尔举行，中非双方将进一步凝聚战略共识，促进中非团结抗疫，有力推动非洲经济加快复苏。奥马莫表示，希望双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继续保持良好合作，共同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奥地利新任总理沙伦贝格说，会同前任总理库尔茨紧密合作，推动执政联盟的施政计划继续实施。沙伦贝格原本担任外长，他获总统范德贝伦任命为总理，接替日前辞职的库尔茨。沙伦贝格就任之后说，他将会同库尔茨紧密合作，又相信针对库尔茨的指控是虚假。库尔茨仍然担任执政联盟第一大党人民党党魁和国会党团领袖。反对党认为沙伦贝格将会听命于库尔茨。库尔茨因为涉嫌贪腐被检察机关调查，上星期六宣布辞职，并提名沙伦贝格为新总理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496点，下跌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1点，下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3.3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56。新西兰元兑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84美元，卖出1754.4美元。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东南约700公里，即是北纬 18.8 度、东经 119.7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随着圆规横过南海北部和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有

天文台仍然是挂起这个三号强风信号。这个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普遍是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早是维持的。随着圆规横过南海北部和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稍后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线，咁圆规会在明日初的时候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掠过。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达到烈风程度，广泛地区亦都可能是有暴雨和有狂风。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会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亦都要做好防风和防水浸的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有涌浪，市民亦都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了。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你真的家近海边的呢，真可能会不会每一次打风呢都令你很头痛的事。现在呢见到这些可能刚刚这个风呢所带来的那个即狮子山那个，哇，水浸都挺重要。在本港以前呢都少见好多咁水浸咁高嘅地方，喺澳门就见得多啦。咁原来喺香港而家好似一路都见多咗。咁呢啲情况呢大家都唔想啦。咁所以呢，喺如果你以往或者你嘅家居有啲人嘅屋企呢，就经常呢个情况呢，就喺打风之前呢就係要搬定嘢執定嘢，起码离开平时见嘅水位高啲呢，咁你啲嘢先可以保存得好啲。我想如果在这里住的时候，这些家私都是特制，如果木呢就不得了了，成日都这么浸了你都很容易霉。5:41，罗文、汪明荃，风雨情。 我偶遇同雨伞也算美事，清风轻轻吹送，再会能在那时。微雨里你我再遇，同雨伞笑语往事， 刚刚我哋听嘅系罗文汪明荃《风雨情》吓，比较少听呢一首歌吓，喺佢哋一张嘅合唱嘅唱片里边嘅其中一首。通常呢只唱片咧，我会播佢嘅系《星星与月亮》嘅都会多啦，尤其是中秋嘅时候，仲有咧就是《春花万里香》啊。咁刚刚嘅就系《风雨情》，喺呢个风风雨雨嘅朝头早啊，三号强风信号系生效嘅。咁小朋友仔咧，幼稚园嗰啲咧就应该。就唔使翻学噶啦。以前咧喺啲喺我啲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幼稚园咧你更加系可以自己自行决定。如果有时会觉得个天气都好恶劣嘅时候咧，咁都会系不如停课啦。咁啊，硬系觉得系幼稚园小朋友仔啫，翻学咧其实等佢哋玩下开心下。我谂亦都有个默契嘅吓。去到你小学嘅时候就真系要跟翻成个程序要做。但系幼稚园咁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啲情况之下咧可以请下假咁样。即系其实系父母嘅心态系安心啫。而家时间咧就5:46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达烈风，渐转多云。稍后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8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有狂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系有骤雨嘅。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陪你度过风风雨雨嘅每一天。现时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噶。蔡枫华， 在我心间情意， 烟外晓云轻， 是我青春梦里人，傲雨一般的我，瞬息变幻，如天际的白云，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化，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虚流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 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虚流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 蔡枫华，烟外晓云卿。今朝早翻嚟咧，睇到一封信啊，即刻都拆开嚟睇啊，睇有啲乜嘢啊写俾我啦。通常啲听众朋友都会有啲 email 啊，有啲系信，我都仲系中意收信嗰个感觉吓。可能系我哋即系我啲年龄啦，喺细个嘅时候咧都系中意写信啊，读书都系写信啦，学话写信要点样写法啦，即系写俾咩人，你要点样嘅格式啊咁。我哋嗰代就会读呢啲，咁同埋中意写信系一笔一字写咧，就系嗰种亲切嘅感觉啊，一笔一画咧都系对方系真系经过咁样去写出嚟，同你话啊电脑 email 咪一样，我都系打出嚟，但系嗰种唔系你嘅真迹嘅字，虽然系你用你嘅手去做吓。呢位朋友咧就叫做阿迪啊，咁我初时睇头嗰两行，我就觉得咦系咪真系俾我咧？系咪应该似乎俾叶韵而啱咧？因为系一位在囚人士啊。通常是啦，在囚人士呢就会是在星期日呢就万千宠爱在一身呢，就是叶韵贤的节目呢就很多的一些在囚人士呢写信来的。咁亦都话集中在那段时间听。咁我唔知道原来呢位听众朋友呢是在囚人士阿迪呢，佢朝朝早都有听清晨爽来的。多谢你先吓，是朝早去听的时候是不是即是静鸡鸡在旁边去听啊，定还是都是公然呢，是好像叶韵贤来那段时间是给他们真的大家在说听这样。这个我都不是很清楚，要问回叶韵贤先。那阿迪呢就说在赤柱监狱服刑的一位在囚人士，他几乎每朝都听清晨上你的节目，听我主持的这个节目。多谢多谢你先。那你说多谢我是为听众带来很多很有意思的资讯和一些音乐。那这次写信来呢是因为说即听到我有一天就讲紧天气嘅时候，话慨叹啊，气温喺入秋之后仍然系咁热，系啦嗰排嗬，真系都日日都好似热到不得了咁，都唔单止系我嘅心声，系好多香港朋友嘅心声。咁佢话啊，我嘅慨叹咧，佢都咁估啊，应该系好多人嘅好多听众嘅心声啦。啊，但系佢哋咧就唔系好清楚，气温持续上升，其实都系人类活动嘅一啲嘅结果，并非完全系属于天有不测之风云。咁阿迪咧就继续讲吓，可能喺有时即系喺你得闲嘅时候，都睇好多书，听好多嘢吓。你喺你里边嗰度系努力嘅时候，其实有啲资料咧，我哋都知嘅，不过系。都多谢你写嚟一啲嘅资料，亦都证明咧，其实你都好好学啊。咁阿迪就话，自从人类开始将深藏喺地底下嘅石油啊、煤啊、天然气等等带上去地面燃烧，以产生能源，大气层中嘅二氧化碳浓度咧就持续上升，二氧化碳等等温室气体嘅浓度都急升，地球就好似着咗一件越嚟越厚嘅大衣，吸收更多太阳嘅热。导致全球的温度平均已经上升超过一个摄氏度，千祈不要看小这个平均的一度。在接近北极的地区，夏天的气温都升了十至二十度，香港都升了三至四度。在今年的十一月，各国都会将在这个英国开会，计划如何去尽快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归零，甚至要从大气中吸回二氧化碳，以降低控制升温的速度，减少气候灾难。希望有机会将这个信息呢就是话俾听众朋友听，将对这个天有不测之风云的慨叹化作为拯救人类未来的共同意志。首先多谢迪你写封信来，将你的心事去讲出来，有兴趣的以后可以继续写信来的，有什么心声可以同你读出来。 什么冰了日上的眼眸， 寒冬过后没有春与秋，什么吹了一生的邂逅，红花吹叶每一天消瘦，什么使你轻松的理由，忙碌已是用不得借口，什么使我甘心的接受，曾经爱世似轻烟一流，惜我的心到底有没有，连我不要再给我等候，等到天枯老死看着日月伤透，望抬高这一双的挥手，放开拥有才可拥有，爱心满地球，有些不够，从今以后有爱便可足够，是用不得时候，什么使我甘心的接受，曾经爱世似轻烟一流，惜我的心到底有没有，连我不要再给我等候，等到天枯老死看着日月伤透，望抬高这一双的挥手，放开拥有再可拥有，爱心满地球，有些不够，从今以后有爱便可足够，爱我便足够， 好似一个爱情故事嘅写法。多啲爱我啦，其实呢个就系化作喺个地球嘅心声，希望大家爱心满地球，爱佢已经足够，就爱呢个地球，人人住喺呢个地球，我哋都希望系其实话开开心心咁样，健健康康，有呢个心就足够啦。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 教育局宣布咧，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嘅。重复一次，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噶。六点后继续精神爽利，我哋有崔博士讲下养生之道。 我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达烈风，渐转多云，稍后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又为28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66%。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嘅喺北纬18.8度。东经119.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稍后达9级，稍后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后转巨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渐转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渐转非常巨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达11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非常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稍后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10至10级，西部吹旋风12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7级，吹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北风9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西沙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496点，下跌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61点，下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3.3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3.84美元，賣出1,75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二點六至九十四點四，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 ，FM 九十二點三，天水圍。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CIBS 34季社会服务及创新主题全新节目有幼教之行， 即是很多家长都会参加兴趣班的，但是我们参加兴趣班的方法是将他们的时间塞到满晒，没时间休息，定是可以跟小朋友谈下，给他们一起决策是以兴趣为本的呢？ 有冰冰未来 乒乓波，本身是有些贵族官庭的玩意，乒乓乒乓这样打，就将这个乒乓的声音将这个运动称为乒乓球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还有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可以喝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考考你问答游戏，点玩的？ 游戏每次会接听两位听众以抢答形式回答选择题，三盘两胜，赢了就有纪念品一份的了。 咁刺激，几时有得玩啊？ 10月18日起，香港暖流同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就有得玩噶啦！记住呢个电话号码18723112，欢迎证明又系安全道路使用者嘅你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这。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寻晚瞓觉嘅时候咧，都知道系三号风球啦。瞓醒嘅时候都要第一时间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仍然都系啊，暂时都系三号强风信号系生效噶。今日天气方面咧，会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达烈风，渐转多云。稍后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8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狂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系有骤雨嘅。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噶。咁亦都系有一项消息，就系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咧，就唔好送仔女或者家人咧去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呢个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埋展能中心咧在内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咁但系各中心咧喺正常嘅办公时间之内咧，仍然系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嘅人士噶。市民如果有需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咧，就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啦吓。现时时间6点12分，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开我哋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咧，有大家熟悉嘅呢位朋友啦，老友记啦，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听见你的出现又知道我们可以有很多养生之道学习。听听埋埋这么多人的养生之道呢摆在自己身上其实非常之好。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是啦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呢健康更加紧要。 是啊健康真是宝来的。 嗯好啦我们有几个星期呢就是听了董其昌的养生十戒啦。今个星期呢就换另外一位都是大家熟悉的这些古人的养生之道是吗 是啦国画大师齐白石。 是哇齐白石非常之长寿的。 是啊齐白石呢是我们中国近代著名的国画大师啊。 嗯 他的生平呢之前我们在绘画发展史的时候呢就已经提过的啦。所以就不花时间再讲。嗱我们叫他齐老啦。 是。 齐老呢在1864年出生的。 嗯。 1957年过身。 哇即是成九啊几岁的了。 93差不多94岁啊。 真的很长寿啊。 是啊老寿星来的啦。 嗯。 齐老呢不单止说诗书画印都叻啊他还有独到的养生之道的。我看过一篇在名人养生杂志发表的文章 的 题目就是养生有法的艺术大师齐白石。 嗯。 他是将齐老的养生之道归纳做四点的。 嗯你又给我看了个四点不如我读出来。 好啊。 包括了呢第一书画怡情第二持戒健体第三同心养生第四淡薄增寿。那我们逐个去解释一下啦嗬，嗱呢个书画怡情， 嗱我哋喺论述阿齐老佢嘅绘画生涯入边，简单介绍过啦，所以就唔再重复。 系，咁第二咧就系持戒健体啊。 阿齐老咧提出咗具体嘅养生五绝啊，即系咩咧？就七戒啦，八不喝茶，食之有道，同埋拉二胡。 嗯， 嗱我哋咧就简简单单。逐样介绍一下。 好啊七戒即又要听七戒了。 是啊。 董其昌有十戒齐白石就有七戒是哪七戒呢 我们先数了七戒先。 好啊好啊。 戒饮酒戒吸烟戒狂喜戒悲愤戒空想戒懒惰同埋戒空道。 其实听这些大家都成日听听埋埋好多的了。戒饮酒就是人都知道的了是吧 是啦。齐老对酒就疏而远之。董其昌就劝人哋戒豪饮啦， 嗯， 齐老就更加彻底啦，最好就唔好饮酒。佢因为认识到饮酒有害，所以真系好少饮酒嘅。 嗯，另外一个咧就系、我谂好多人都好想，不过亦都未成功，就戒吸烟系嘛。 学阿齐老啦，嗱，佢唔吸烟，亦都咧唔带备啲烟喺身边嘅。其实佢系好中意食烟嘅， 吓， 佢仲拥有咧好精致嘅烟筒啦，同埋烟盒嘅。 嗯， 但系后来咧，因为有朋友咧好有诚意咁劝佢戒烟，啊，佢竟然可以即时下定决心，啊，话戒就戒， 嗯， 从此就唔吸烟啦。 其实呢个都真系决心问题，嗬， 亦都系佢成功之道啊。 系嗱，戒饮酒啦，又戒烟啦，第三就戒狂喜吓。 即是说他时时保持心境平静他不会狂喜于色、 嗯 啊、即是不会开心到乱晒龙那种。 是即是淡淡定定这样 是吧没错啦。 好啦第四是戒悲愤、 啊。他亦都不会因个人的得失而觉得愤愤不平亦都不会因为一些俗人啊平凡的事而令到自己觉得不开心成日很忧伤挂虑的。 嗯即是他很淡然处之这样。 心境平静一句讲完。 是。那第五了就戒空想。 齐老画画的嘛他呢一路构想的画景啊构图啊的时候呢他是聚精会神的。 嗯。 但他是一路想就一路画的。 哦。 他就不会只是得个谂而唔动手嘅， 明白吓，即系有啲人咧就成日谂谂埋好多好多嘢，但系又唔会付诸行动，得个讲字啊嘛， 对 即系佢就会又要讲又要谂嘅时候就即做嘅意思吓， 冇错啦， 嗯， 因为嗰阵时嘅灵感啊转瞬即逝， 系 你唔把握 將佢畫落嚟咧，可能冇咗嘅。 明白，好啦，第六就話戒懶惰啊，我諗好多人都想戒啊。 一個主要咧就係講齊老，就算到晚年嘅時候咧，都生活自理，佢自己能夠解決嘅嘢，自己做到嘅嘢，佢從來咧唔假手於人。 哦，譬如咧就好簡單啦，生活上嘅啲嘢，如果喺屋企嘅家務，你自己做得咪做咯。如果你咩都唔做，人哋幫曬你，你都係懶嘅一種啊。其實都係唔好嘅嗬。 梗係啦，譬如想飲杯茶，咪自己揾茶葉整滾水嚟沖咯， 係 嘛？ 嗯，冇錯。好，第七戒係話戒空道啊，係點咧？ 佢時時講住一句説話： 一日不學，苦運一天。 嗱，齊老一生真係好勤奮嘅，佢畫畫無數咁多，佢每日咧天未光就起身㗎啦。起身做咩？劳动同埋锻炼身体啊！ 咦，崔博士，你都系咁样，原来你系向佢学习， 学到一百分之一都好啦。所以齐老到差唔多成百岁，九十几岁嗰阵时咧，仍然精力充沛。佢喺过身前嘅一年啊，都画咗六百几幅画。 哇！佢真系好珍惜光阴啊，吓，同埋好珍惜佢能够做得到嘅时候，佢就做。所以头先所睇嗰七戒咧。都是我们的做人之道来的。 绝对压嘛。 嗯，大家学习一下啦。好啦，第二呢就说八不，即八样东西都要 say no 的，是什么呢？ 是啦，第一不贪色。 啊，大家都明白的。 不贪欲。第三不贪精。 即是什么呀？ 啊，这个呢是指他不吃那些精制的食物。 哦，即系林思维讲嗰啲， 系啦，即系而家我哋讲嗰啲薯片啊等等啊，煎炸过嗰啲嘢啦。 系。 四不贪咸，少咸啦。五不贪甜， 即系少咸少甜， 冇错啦。第六不贪饱， 即系好多时食嘢咧就话，哎，七分饱够噶啦咁样吓。 系啦系啦。第七不贪热，八不贪凉。嗱，我哋一齐咁讲，咁个理解咧就系佢对于外界嗰啲寒热温凉嗰啲咧，佢都好容易适应，佢唔会咧话哎呀热死我啊，或者咧冻死我啊。 哦，又或者有啲人咧可能好热咧都仲着好多衫，或者好冻嘅时候佢反而唔着多多啲衫，即系冇好好打理好自己身体咁嘅意思系咪咧？嗬？ 我相信系啦，佢尽量令到自己嘅身体可以适应外界嘅环境温度嘅变化。 明白， 点解嘅？ 好，第三就话喝茶。 啊，飲茶真係好多好處，咁齊老咧佢梗係明白啦，所以好中意飲茶。咁飲茶嘅好處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所以咧就唔再多講啦。 明第四咧就係食之有道， 係啦，包括雜食。 雜食即係咩都食， 雜雜雜雜嘅， 即係唔偏食嘅意思 係 咪？ 冇錯啦，就是、保證咧得到各種唔同嘅營養素啊嘛。慢食大家明啦，食慢啲嚇，素食。即系多数咧食蔬菜啊嗰类嘢嘅，啊食素嘅吓，咁但系就唔系话全素，因为佢杂食啊嘛。 即系清淡少少啫， 清淡少少啦，系啦。早食就三餐咧都早食嘅。 哦，即系我哋早午晚嗰三餐，佢可能比常人系再早啲食。 嗱，佢有早起身啦，系咪咁一路咁？我谂佢嘅次序就咁样提早晒啦。 系 淡食，即系少油、少盐、少糖嗰啲啦。 其实我哋而家都系做紧呢啲嘢，好多时大家都话啊，少油少甜吓，佢好有先见之明啊！呢个齐白石嗬， 系啊，真系啊。仲有冷食，即系冷冻嘅冷，系指适合低温进食嘅食物。 哦， 譬如话冷面啊嗰类啦， 系， 但系佢一定唔会多食嘅。 但系食少少咁样样吓， 系咯系咯，鲜食同埋生食。嗱，鲜食大家知道食新鲜嘅嘢啦。 生食系咪指我哋食日本嘢嗰啲啊？鱼生啊、刺身啊嗰啲啊？ 应该就唔系啦，只适合咧生食嘅嘢咧系有益，譬如话生果啦， 系 唔会煮熟嘅生果嚟食噶嘛， 系 咪？系啦，但系咧唔系表示话试食生冷嘢。 嗯， 仲有定食，即系定时进食啦。 系 稀食就食流质嘅嘢啦，譬如话多食粥啊、饮下豆浆等等嘅。 嗯， 少食就系三餐以外嘅。小餐咧叫做， 即系有时我哋下午茶之类嗰啲咁样嗬。 即系奉行少食多餐啦。选食选择嘅选，即系拣边啲咧？拣一啲配合佢自己个人体质嘅食物啦。 系， 仲有断食啦，断食就好似中医嘅辟谷啦。 哦， 定时定候，有时咧佢会饿下自己嘅。 哦，即系呢个都系通嘅。林思维都讲好多呢类咁样嘢咧。其实等你自己可以清空一下啲唔好嘅嘢咁样嗬。 中医都认为呢个断食咧对身体系有益嘅，就唔系话我嚟减肥嗰种啊。 系 干食就有啲食物咧认为 干食的时候就会增强我哋咀嚼嗰个功能嘅， 例如边啲咧？ 嗱，啲干果啦、果仁啊、核桃啊嗰啲等等啦。 系，林思维又系成日睇呢啲嘅，吓呢啲都一定系有益嘅。 有益 嘅 啦， 嗯， 阿齐老结合佢上面提过有八不啊嘛，系咪？ 嗯， 入边大部分咧都系适用于饮食习惯嘅，再加埋而家呢度食之有道呢度咁多咁食咁食咁食嘅方法咧，可见佢对于饮食系十分小心嘅。 系，哇，齐伯石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可以向佢学习嘅做人之道啊，养生之道啊，咁样嗬。 所以咧，特登拣佢出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啱啊，多谢你啊，崔博士。咁仲有第五点就话拉二胡啊，都可以长寿啊。我嘅理解系咪佢都系可能系松弛下身心咁样啦？ 呢个其中之一嘅原因啦。有学者系咁提过，齐老咧就系好中意拉二胡嘅，经常独自喺屋企入边咧自拉自唱，尤其是画画画到好攰嗰阵时。他就沉醉在拉二胡的曲调里面，他认为拉二胡除了舒缓压力之外，亦都可以锻炼自己手指的灵活性，因为你又有拉条弦，又按一下弦，还有令到腰部习惯坐到直直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拉二胡的人都坐到很直，提起拎着二胡和那支弦的嘛。 是啊是啊，看起来又有型，是不是？他自拉自唱的时候，他觉得仲改善咗佢自己嘅肺活量，因为咧大声唱下歌啊嘛。 嗯，我即时谂起有两首歌都系有二胡喺度嘅，一首就系刘德华嘅《一起走过啲日子》啦，不过嗰个就系悲凉啲嘅吓， 讲爱情嘅 吓，听个二胡嘅声咧系好带到俾你嗰种嘅情绪，但系就唔开心嘅。另外一首咧就系卢冠廷嘅《快乐老实人》啊，好似似乎啱啲，又有二胡，同埋齐白石都应该系一个快乐老实人，系咪啊？ 就听呢只， 一阵听呢首，嗯，好啦，咁啊汤水会有冇二胡噶？ 俾你问到正添，因为咧系一个揭秘嚟嘅，因为讲起佢拉二胡，所以谂起咦。介绍一条二胡汤 啊，真系有噶。咁二胡系边二胡咧？ 嗱，呢个二胡就唔系真系攞个二胡嚟煲汤，即系有两只食材咧，都系可以用个胡字咧开头嘅。第一个就胡萝卜，即 系 红萝卜啦。 系、 第二个咧就胡桃肉。 胡桃，狐狸胡桃个胡桃， 即系合桃。 系 嗱，个材料我再讲啊，有红萝卜一条，大约200克啦。 嗯， 胡桃肉即系合桃肉啦。栗子啦，同埋腰果各100克。 哇！呢啲全部真系可以醒脑噶。 系啊，系啊，补肾醒脑噶，斋嚟噶。 系 咁啊，制法就系洗净晒佢啦。红萝卜咧就系批咗啲皮，然之后切块。嗰啲核桃肉同埋栗子咧，飞下水去晒啲衣。用百碗清水煲滚咗先，然之后收慢个火，煲多一个钟度，调味就得噶咯噃。 嗱，如果食素嘅咧，可以咁样样啦。但有啲觉得啊，我都要中意加个瘦肉，都 OK 嗬。 可以啊，有啲肉味咁，亦都系好好饮嘅。 系，咁主要嗰啲材料嘅功效喺边啊？ 嗱，胡萝卜健脾消食，补肝明目；胡桃肉即系核桃啦，补肾温肺，同埋咧润肠通便；栗子就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腰果补脑补血啊，同埋咧补肾健脾。夹埋晒呢扎嘢，我哋就话补肝明目、补肾健脾啦。 嗯，一阵翻去都要试下买嚟煲汤先。好，咁啊，小贴士今日有啲乜嘢咧？ 嗱，我哋睇翻中国嘅24节气已经去到寒露啊，即系话咧踏入深秋噶啦噃。 嗯， 天气咧渐渐咧就寒冷噶啦。嗱，加上咧好容易干燥，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会觉得个喉咙咧痕痕地啊，想干咳几声。 嗯， 有时呢如果你更加尖寒尖冻，或者你是怕冻的，加埋啲痰咧，掠出嚟是白晒晒的话咧，咁呢啲多数叫寒咳啦。 吓， 嗱，咁我介绍一个小方法，就是用3克干咗嘅桂花。 系， 咁如果你话，哎，我中意新鲜嗰啲，你咪买6克啦。 嗯， 我嚟咧泡茶。 咁呢个干嘅桂花就喺药材铺有咯，嗬。 系啦。如果你行街市見到，有新鮮嘅，你又中意嗰啲香味啊，桂花好香噶嘛，可以攞嚟做桂花糕噶嘛，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咁而且咧，佢有化痰、止咳、定喘嘅功效喎。 係啱我哋做呢行喎、 尤其是咧，哇！秋天令到你喉嚨乾乾確確啱啱起嘅時候咧、你沖嚟飲咧就更加有效。但如果你一路係咁咳，係咁咳都唔止咧， 咁你就要睇医生噶啦。 睇一个喉咙有冇事嗬？ 冇错啦。 啊，桂花佢点解有呢个功效咧吓？ 嗱，桂花又叫做九里香， 嗯， 可以入药嘅。佢咧系辛味同埋温性， 系 有温中散寒、暖胃止痛、化痰止喘嘅功效。 哦， 系啦，就适合一啲人咧胃寒，即系好怕饮冻嘢，饮亲个胃就痛噶啦。 系， 同埋咧好容易饱饱滞滞，即系消化力弱嗰啲人啦，啊，咦弱弱嘅。又或者咧有牙痛啊、口臭啊、口气嗰啲人咧食用嘅， 嗯， 亦都适合一啲患有慢性气管炎，哎、又有痰啦、啊，又有喘咳嗰啲人士饮服嘅。 嗯，头先你讲话用三克到嚟冲泡啦，譬如我俾多少少都冇问题， 冇问题嘅，系啊。 嗯，咁就系斋咁冲，佢啊冲到你觉得好似都好淡啦， 冇错啦， 再加啲咁样咯， 系啦系啦，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一个好好嘅介绍。下个礼拜二我哋又继续都系讲齐白石，佢咪未讲完噶？ 未讲完 噶，养生之道 系啦，冇错。 好，咁啊下个礼拜再继续听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 刚才说呢就说会听这首快乐老实人啊。三号强风信号继续是生效的，留意了幼稚园的小朋友啊，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呢，教育局呢就宣布今日停课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听少少啦。 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我震荡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憎只说可憎不讲谎话，是自尊不感到世上做人啊，万众听我话 卢冠廷的快乐老实人结束我们今朝早清晨所嚟节目啦，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听日星期三希望见到你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圆规将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圆规会在听日初时在本港以南约400公里掠过，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达烈风程度，广泛地区亦可能有暴雨和狂风。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庇护工场及展能中心等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士。另外，三号强风信号下，民政事务总署已经设立一条24小时紧急事故热线25728427，给市民查询有关消息。 西贡大网仔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人丧生。事发喺寻晚十点几，两架电单车喺大网仔路相撞，其中一名男司机昏迷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后证实死亡，另一架涉事电单车嘅男司机亦都受伤，清醒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事故中亦都有一只狗死亡。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國際社會立即採取行動，避免阿富汗經濟崩潰。古特雷斯說，阿富汗經濟過去20年來一直靠外國援助支援，由於海外資產被凍結，國際發展援助中斷，目前阿富汗經濟面臨分崩析離的局面。他呼籲國際社會立即採取行動，向阿富汗經濟注入流動性，否則阿富汗以至整個世界都會付出沉重代價。他又說，向阿富汗經濟注入流動性應該和是否承認塔利班政權等問題區分開來。古特雷斯又說，聯合國的人道救援工作得到塔利班方面的配合，塔利班亦在必要時為人道行動提供安全保障。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上午6時，強烈熱帶風暴原歸集在香港東南約680公里，即是北緯18.8度、東經119.5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在凌晨4時30至清晨5時30，天文台錄得大老山、橫瀾島、青州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69、58和53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1、75和71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北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達烈風，漸轉多雲，稍後風勢增強，有狂風驟雨，最高氣温又為28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大雨同埋狂風，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隨後一兩日間中仍然有驟雨。而家嘅氣温係24度，相對濕度係67%，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2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热带气旋圆规逼近，天文台预测今日天气会转坏，可能在今晚至到明日初时。